锵锵三人行，淡如来了啊！油哎，今天咱们俩怎么都豆黄啊？正黄旗。 今年流行这种鹅黄啊，或者是艳黄。 这个咸蛋黄，这个柠檬、哦、柠檬黄 是吗？一不留神，咱就是时尚男女了。 是 啊，而且你形容的很贴切，咸蛋嘛。 咸蛋。 我就是咸蛋，你是柠檬，行行行，都会踩乎别人夸自个儿。我觉得这马博士，你还第一次合作对吧？ 是是，香港才子， 香港才子，这是台湾才女。 所以我不用自夸了嘛，有人来夸我。都好，叫好朋友。 现在 自夸要这样子、嗯，就是要叫好朋友来夸你， 是 就大家互相掩护一下。 而且你比如说，你像好像说我们老板的好话，我是很有经验的。 对， 你得离他越远的场合说越好。 对， 你知道吗？ 话会传到 他口 吗？ 哎，对，辗转的 不是， 你架不住你说的多呀，他有一个概率，总会有人辗转的把你的话传到他耳朵里，那他心里才甜。 还有一招更狠的，就是你要说老板的好话，别在老板面前说。老板娘有时候很少出现，对不对？但是会在同事的婚丧喜庆里面出现。 对。 这时候你就偷偷挨到老板娘旁边，然后就跟他说：“哎，真的，老板哦，平常真的对我很好啊，然后这个我们一直都受他照顾，你就要充满感激之情。你想老板娘。”平时这么没有事情，对不对？ 没错没错、 啊、好不容易听到一句话，一定会回去夸奖老公吗？ 对对对、嗯、即便不是老板，他们说了、啊、就说你要想交到这个特别好的朋友、嗯、两个男的哥们儿哈， 对、 嗯、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你先要取得他太太的好感，是不是？ 是吗？这样会不是引起很容易三批啊、嗯、不是三角纠纷吗？ 香港才子，你真的想太多了。 我不想，我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说很难出口了，我从来是不太懂得怎么称赞老板来拍老板马屁，嗯，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拍老板娘马屁，跟老板称赞他老太太，对，这也是对的啊。 只要你 没有，他就会跟老板娘就回去跟老婆说嘛，老婆高兴以后就会跟老板说你好。 只要你会称赞自己就行、哦、现在这年头你知道最近我们大陆又闹门了啊、嗯、什么香港弄一艳照门，我们有一博客门，嗯，现在叫博客门， 听说 我真不了解这个网络这个技术，哎，说是新浪网2008，不是有一些艺人他写的那个博客吗？后面不是有很多留言吗？ 对。 然后他好像有个系统升级，技术升级，不是都是匿名的吗？原来都是留言都是匿名的吗？然后他这一升级，夸啦跳出来，好多夸的，原来是这些博主自个儿写的。 来，就这里有图嘛，哈，就是升级之后哈，这个图本来也许我留的是小甜甜，嗯，可是因为那个 IP 位置哦，它升级之后，它同一个 IP 位置，它就会发现说，哎，这就是博主自己的 IP 位置啊，于是上面的那个照片就变成全部变成了博主，就变成我在夸我自己，很奇怪。其实这个技术呢，这个也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失误啦。好，以后你如果比如说窦文涛在自己的博客上面去夸奖自己，也不会变成博主。 是啊，是啊。 可是就这么一短暂的时间，马上变博客们，你看这个网民多么厉害啊！ 那我是好奇啊，那个艺人后来的反应是怎么样？因为很糗嘛，这种坦白讲， 不是 还是很尴尬、 就是、最先发现，其实好像大部分呢还都是二三线的这个艺人，嗯，你知道吗？他们一出来，你像有人，网友说看的目瞪口呆嘛， 对。 有的人就说，哎呀，你看着就像一个邻家小男生一样，好可爱哦。那个说，我看过你的书，很好，支持你。 然后我们全班都喜欢你啊， 全班都喜欢你，你最帅，你比谁谁谁还帅。都一看是他们自个儿写的，但是一开头有一个艺人，人家也很坦诚，就说，哎呀，我也觉得很可笑，对吧？但是这个反正大家也就哄笑一通就完了。 这个艺人其实还是在他的有人通知他，他才知道原来他去匿名留的那一些花名啊全部都变成了博主的名字，所以他才把这些，其实他是可以删掉的嘛，博主有权去删掉这些留言，他才把自己的留言删掉，然后跟网民道歉。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蛮同情的啦，这只是一个众多演艺圈炒作手法里面的一个非常小、非常不算不道德的手法， 可是非常方便。我觉得我是那个博主才不要道歉了。我教他一个，像肖伯纳哈，肖伯纳我们知道大文豪哈，肖伯纳每次演讲啊，演讲之前总有主持人司仪来介绍他嘛。介绍总要称赞几句嘛的，那肖伯纳通常的开场白是说，他是感觉很不自在的，因为每次有人称赞我了，我总是觉得别人称赞的不够，我就自己来嘛。那我的好处，坦白讲，逻辑上面当然也对的，我的好处 只有我自己最知道。 对，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片面的我，我有几百个优点你看不到，我自己称赞一下没什么嘛， 就是 常干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是没什么，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就自个儿夸自个儿，犯法吗？ 对啊， 不能夸吗？ 就是有点丢人，就因为你本来是匿名夸自己，后来被发现是你自己夸自己。 我们凤凰就提倡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精神， 我也是批判与自我批判。 人就是这样，现在这社会他们都喜欢骂人，谁夸你啊？你自己再不给自己打打气，怎么能有勇气活下去呢？ 是，所以这也不是炒作，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不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新浪升级的话，这件事不会被发现呢、啊。 而且人家说了，说这个二三线的议员、他们只能自己匿名上去夸自己。 对， 真正的大明星，他那博客自个儿都未必自个儿写呢，那公司有人给他写呀、啊。那 而且 我想大明星都不是他写的， 自己看都懒得看呢、啊。我们能够想象。想像刘嘉玲自己夸自己吗？不需要了嘛，哈，这个低线的不用了嘛。所以这个写博客只是其中一个炒作的方法是吗？艺人 对哦，写博客呢，他的炒作老实说，他只是一个比较新的时尚的方法。但是艺人炒作的方法有很多， 我倒觉得 在香港哈、或者是在内地，我觉得艺人炒作都是因为媒体有尺度的关系，所以比较小儿科。那在台湾，我们看到一些状况有三种炒作方法。第一个就是突然露胸，就露点而且有的是不经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哦，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这个 party 里面哈、他不请自来，然后穿得很少、然后要照相的时候搔首弄姿，嘿，就稍微露出来一点点。 露还是凸？露跟凸不一样。 应该算是凸了。 凸啊、 所以呢？ 凸还是什么？我来画图，因为台湾上节目比较喜欢画图，就是凸点不是。 对对，就是、 香港就凸点了。 他就稍微就露一点、然后本来呢，也许是一个名表的 party。就变成是他一个人的照片最大张、那这通常是如果他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节目上这是一个炒作手法大家看到他，但其实我当然觉得效果不好，可是他自己出了名了，自己就愉快了嘛、第二种呢是他投其所好，台湾的很多的记者他很爱拍安全裤啊，各位知道什么叫安全裤？ 我就知道安全套， 安全裤就是 内裤啊， 它是这样子的，一般女生如果穿短短的迷你裙，里头为了怕走光在内裤外面会穿一个四角形，比较像短裤的， 有点像打排球的排球裤。 对， 就内裤外边的那层遮羞裤，就叫安全裤。 然后不知道是就台湾的这个某水果日报的记者，他就开始拍这个到某一个女明星的安全裤，就因为他没有话题，他只好拍安全裤嘛，对不对？因为袒胸露背已经都是习惯的事情了。 那能拍到什么？他不是安全的吗？ 对，但是他拍到那个安全裤露出了一个角角 而且意淫啦，坦白讲真正读者也不一定是看那个，坦白讲安全裤跟内裤有什么差别，看内裤又怎么样，意淫嘛，他觉得你把想隐藏起来的东西暴露出来我就爽快了，我赚到了、整个逻辑是这样、 对，所以呢变成就是 一股风潮，所有的这个记者都来拍明星的安全裤，所以因为我每次连我开那个记者会或者是广告代理记者会做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个记者都从下面往上拍，你要非常小心才行，不然呢今天这个记者会又变成安全裤是最大的。 所以你看今天淡如的这个安全裤特意选了这么长的，就是足够保险，还能明黄色抢镜。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它可以这个爆料，而且是自己爆料， 自己爆自己。 对，比如说今天假设一个这个女明星我们叫她阿花好了，她不红了，她就会自爆说她跟某一个是谁在交往，哪一个男明星，也许只是那个男明星跟她打过一次麻将或吃过饭，可是要很小心，如果今天窦文涛你比他红的话，你邀他吃了一个饭也许只吃个三宝饭啊，招牌饭，外面的那个记者就已经整个带弹在那里偷拍了那这样子就有一 这样的错误我已经不会再犯了 曾经犯过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确实觉得啊，这个明星啊，不是有点名气的人都算明星的。我觉得明星他现在明星就是一个行活，我们叫就是一套， 你知道我才开了眼了，我才知道平常不跟外头人接触嘛，那天我见着一个经纪人，哎，做过这个大明星的，就是很有能力的，很能，反正本事很大的这么一个经纪人，跟我聊天，跟我瞎说呗，就说，哎，你跟我签，我帮你做哈。后来我也不明白，我说那你能帮我那个干什么呢？啊，他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不凡，这高人，他说。我先不帮你挣钱，先不帮你挣钱。我说啊，先不帮我挣钱。他说你先得出名。后来我说那怎么出名呢？然后我说你看你要签了我，首先那些这个时尚 party、时尚派对，我就联系让他们呢请你去走红地毯，你就能走啊。然后呢，上杂志对吧？然后呢你能唱歌还能出唱片，然后你又怎么走？就是说。曝光率啊，这个出镜率啊，见报率啊，什么的演戏率啊，你知道他跟我这么一聊啊，到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跟你做过那些议员不太一样，我说你比如说你那个时尚派对哈，我说我还真不愿意去。 对 对啊，你说我说那咱又不是时尚人士，到那儿不丢人吗？ 而且通常时尚派对，如果你够大牌的话，他是有出席费的。而且你的那个名表那个衣服是送给你的， 那行，那我可以去，当保安我都去。 但是如果是你的经纪人去跟人家接洽的话，你就是没有的。 哦，是吗？ 没有，看你刚开始可能没有，可能两三次就有了。可是你说的那位高人啊，这个逻辑很简单嘛，你这是一种心理游戏，你先让别人以为你是明星。那你就有机会变成明星了。怎么说呢？你刚开始可能根本还没机会演戏，还没机会唱歌，什么都没机会哈。可是呢，你的那个高人呢，就安排你去那种什么时装秀啦，总是出来了，人家看报看多了你的脸啊，你要把你跟那种明星的场合拉在一起，就真的以为你是明星了。 所以我才长了见识。我为什么说现在说明星？就是一个行活呀，它是一个，它是一套。 对， 就是说我才明白，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我就是做节目啊，咱就是这个卖艺为生嘛，我就是做节目干活拿钱嘛。他说你看你这个锵锵三人行啊，你做了十年一成不变，司空见惯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也许你有你的观众，可是呢你不火，你明白吗？而你要火，这是你的基础，这是你实的那一部分。 他要帮你多元化发展。 对，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上啊，你得有虚的那一部分。什么叫虚的那一部分呢？就比如说老百姓，哎，就看见啊，家什么时尚 party， 你这哈哈哈星光熠熠的出来了，反正哪又接受采访了，哪你又去就干什么，或者弄点绯闻，这样叫保持一个热度，你知道吗？然后我又寻根究底啊，我说那这样又干什么呢？他说这样啊，就有人找你拍广告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有些名气很大的人，实际上呢他没有人找他拍广告，反而是名气小的人，你看净接广告，为什么呢？一个是价格原因， 对，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说连这个广告这也是个市场，你知道吗？你哪怕你说你再有本事，你没进入这个市场，人家你就在那守株待兔，你是等不着的，你得有人帮你去做， 对， 帮你去策划，帮你去联系，你才不进财源滚滚来。哎呦，我跟他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不过影剧圈哦，其实是这样，就有一句流传的话嘛，就对一般明星啊，但对你这种文化性的明星恐怕是不适合的。 得了， 对，因为对一般明星而言哦，其实有新闻就是好新闻哈，就算你是绯闻啊，你有私生子啊或是什么，因为你的曝光率就变高了，就有人注重你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还是演艺圈的恶质现象，像在台湾就会有记者啊，就来问你一些有的没有啊，我就说我给你采访这个干嘛呢？这对我没有好处啊，对不对？他就会跟你说，哎，你们不是这有新闻就是好事吗？就是喜事吗？ 我说你，对啊，因为 你这个不要套在我头上。 为什么不套在头上呢？我觉得这个所谓明不明星啊，我觉得明星这个概念基本上有点过时了，所以现在很多一级的明星不叫自己明星了嘛，叫 artist 艺人嘛， 啊，艺人，对对， 艺人的就是娱乐事业，我这是给娱乐的嘛。坦白讲，像你刚才那个高人说，哎，唱唱三人行十年话痨，对不对？ 对， 那个是你实的部分。可是观众消费的可能不仅是这样，他还希望消费你虚的部分。坦白讲，虚的部分能变多少嘛？就是这样子。 对。 可是虚的部分呢，才有戏唱，有的可以玩啊。 你虚的部分今天去一个什么什么服装秀，明天做一个喝啤酒的代言人哈，那个虚的部分才是观众喜欢的想去消费的部分。所以你说刚才说那个新闻啊，有的没的问你那些根本无聊的话题啊，可是那个正正就是观众想去消费的东西，才是他们愿意付钱的东西。 有的好像在台湾的媒体已经问明星到你一个晚上做几次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什么做什么做几次？ 你如果已婚啊，他就问你说，哎，就是、一个 夫妻喝酒喝酒几次？ 反正他们所关心的东西都跟你的器官有关系。那你结婚了呢，就你还没结婚呢就希望你结婚嘛，对不对？结婚就希望你有外遇嘛，对不对？要不然就希望你赶快生小孩嘛，那外遇就希望你赶快离婚，最好在街上大打出手然后就被发现。可你这样被消费有意义吗？ 有意义，就是人家落脚。所以我就问他这一个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尚派对什么玩意儿杂志我都不感兴趣，但是为什么最终他说这样你能挣到钱，你明白吗？就是说你我，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坚持我的生活方式啊，其实很大程度上讲是跟钱为难呢、就是我明知道做某些事情之后有一笔钱在那儿等着我， 对， 但是仅仅是因为你保守，或者你二嘛，你傻嘛，你不愿意这样做，于是呢那笔钱就不是你的。 那我觉得钱是一回事啊，我们讲名利，名利通常一起讲，可是有名有时候不一定为了钱啊，发挥你的影响力。当你有了名以后，你有了发言的权利，发言的位置，可能没有钱呢，可是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其他的推动公益的事情嘛。哈，我觉得那个也可能， 这是做正事儿， 可能值得我们要名哈的其中一个理由。 那你可以不用去飞熏秀啊，你就可以直接去这个赈灾现场啊，对不对？去领养孤儿、啊。 你不先去飞熏秀，没人找你去赈灾。 没错，赈灾现场我也去过那个，你知道这后现在就后台各个那个艺人公司啊，那个经纪人拉着一帮艺人呢、打破头都要上那个赈灾义演呢。那当然是精神可嘉了， 对， 最后不得不一群一群的上， 对， 你知道吗？就是， 那你上得到吗？上， 我是上，我还行， 那你是主持， 我主持人能不让我上吗？ 提拔提拔。 不过马博士，你刚才讲的这个虚实相生啊，的确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特点。我，你要不光是什么艺人啊，你看那天我见一个画家，这算是画得很好的画家，就真的很认，我觉得是画得很认真的画家。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我，70%至少70%的精力和时间 是 要搞关系。再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搞关系啊？他说，除非你不想你的画卖钱。 对， 你只要你想你的画卖钱，因为中国还不像外国那样，就是说有一个经纪人全给你管了，画家你作画，他不是啊，他得出去。比如说，他说有没有人评论你啊？能不能上什么杂志啊？包括什么哎，跟这个收藏家呀，或买你画的人。你像中国很有意思，外国的很多收藏家买你画，他不见得要见你这个本人。 对， 中国很多买你画的人呢、他都想要见画家本人， 对， 跟你见见面。他说这个我都得应酬啊， 因为他们有经纪人是 吧？他自己经纪他自己。你说你这说，所以我就说你看。70%的功夫都得花费在虚的这个地方、而你要不花这个社会他认识不到你那个什么实的，你那实的就等于不值钱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那种绝不见你的艺术家啦，还是有的、还是有那个红了之后也死不出来面对记者的作家，这个在美国都是有的 啊、那也是一种炒作。 但是因为说他没有经纪人，所以他自己必须负责所有的东西。经纪人制度不是一个不好的制度，可是问题是我感觉这样跟你讲的那种天花乱坠的哈、那个应该都不是什么那个行里面的真正的杰出人才。 是吗？我苦思了一夜、我本来准备找他去呢。 二 十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我跟他聊，我的感觉就像你像我要跟人家这个行活，你就好像是什么呢，走江湖卖艺的艺人和一个明星工业之间的、就是游击队和美国兵之间的分别了。你像人家辉博士这有名的擅长这个自我炒作嘛，对吧？ 我 智能第一才子吗？不是你自己偷偷写的吗？ 对啊，没错，我的自我炒作的很简单嘛，我就每天用心把文章写好，那这是最好的炒作的方式，对不对？人家看你的货就欣赏你。可是说到啊，我倒是很佩服啊，人家那种制度，比方说欧洲啊，欧美世界哈，很多很严谨的书评杂志哈。要写书评嘛，在香港、台湾都大陆，我猜也是经常找朋友写。我出了一个书叫《文道写篇》，哎， 对对 对， 对、啊， 在欧美的书评杂志呢，我要投一篇书评呢，我要签声明书的，先申报利益，我跟这一个人不认识，或者我认识他有没有仇，有没有平常有没有交往，等于是说我要保证自己公正的， 是， 然后要把这个。一起签了名投去才行的，这样就能够保障那个书评的公平性，不是恶意的攻击，也不是朋友之间的 吹捧。 对，我觉得这种制度啊，所以人家的确是走在前面的。 当然了，这听起来很好，不过中国文人哈、哦、自古都互相唱和嘛，也互相吹捧，然后就会有新旧党争，有没有？因为一帮的就互相吹捧，另外一帮的就开始攻击。那像这种攻击在目前的博客上面其实也很多。你说明星为什么要有经纪人？其实经纪公司在比较大的这个啊，比如说唱歌的这些明星，他们做很多事情哎。比如说假设说哈，你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假设今天某一个人的曲风被爆抄袭 B 抄袭 A， 两个都是蛮大的明星的。那你去 Google 搜寻啊、比如说搜寻，假设这明星歌星叫窦文涛的话，你搜寻窦文涛抄袭，今天事情新闻刚爆发出来，可能会有100万笔资料马上就出来了，100万笔搜寻结果。可是呢，你差不多在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搜寻结果完全会毁掉，就会不见了。也就是明星的经纪公司事实上有在网络上帮他做清洁工作，他会去搜寻更多，比如说窦文涛歌词、窦文涛新歌、窦文涛新书，然后把这个窦文涛抄袭或窦文涛什么私生子或者是窦文涛离婚，把这一类的负面新闻全部都删掉。 删不掉吧？ 不删得掉。